喺中國咧，有一個叫做大同世界啊，你唔知有冇聽過啊？大同世界係一個中國人一個好憧憬嘅一個個好康泰嘅景象。大同世界咩？大同世界咧，即係大家都相同嘅。於是就我唔會搶你，你唔會搶我。我同你一樣咁高咁大咁有錢，於是就大同嘅。大同嘅世界會有咩景象啊？知唔知啊？記唔記得？大同世界會點啊？夜不閉户，冇聽過啊？既然大家相同嘅話咧，就夜晚又唔使閂門嘅。我細細個已經聽同景住咧，大同世界渣少少嘅咧，即係亂多少少。大同之後咩啊？叫咩大同呢度咩啊？小康。我有個即係以前教會嘅弟兄叫個名叫大同啦，咁名大同，我哋話咧將來個仔咧一定係小康噶啦，大同即係小康。夜不閉户一個好靚嘅景象。边我哋闩门啊？因为防备人偷嘢啊嘛。咁夜不闭户咧系一个好靓嘅一个嘅景象。啊，不过后来咧大少少先发觉咧，未必系好嘅。啊，点我哋闩门啊？如果一个世界完全冇盗贼，你有冇门啊？都有系咪啊？防咩啊？防冇贼都有蚊啊，系咪啊？蛇虫鼠蚁啊，系嘛？哇！我呢个礼拜喺耶路撒冷住喺个学院里边，佢个宿舍嗰度咧，即系里边就即系好似酒店咁样，里边有唔同嘅房间，但系嗰门咧成日都唔锁嘅，即系我门之外咧，即系房门之外咧，觉得嗰个宿舍嘅门咧成日都开住，咁我就夜晚咧成日都要出去想闩到佢，因为惊啲蛇虫鼠蚁入嚟，夜不闭户。冇贼都有虫啦，系咪？不过 anyway， 夜不闭户好靓嘅景象，即系咧唔需要去防备别人夜不闭户。咁呢个其实同圣经尼赛亚嘅景嘅角度好有相似。以色列人所期待中中，当尼赛亚嚟嘅时间咧，啲咩景象啊？类似嘅就系咧，人人坐喺自己葡萄树下，你可以即系享福。即系自己种嘅葡萄树，葡萄树下边咧，你都系即系安泰。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一方面唔需要惊人哋抢自己嘅嘢，另一方面咧自己种嘅葡萄咧，让我自己食饭，咁都系类似嘅景象。即系再冇仇敌，再冇盗贼，再唔需要惊慌别人嚟到抢自己嘅嘢，咁都系同大同世界咧有共通嘅地方。不过可惜。尼赛亚的理想当然到现在即是不能够这样实现份、以色列人起码都不能够即是很安泰地在葡萄树下去安舒、现在世界没有地方能够达到所以夜不闭户的境界，相反人会彼此防范，人会为别人的缘故很多的设防连电脑都在 firewall， 就呢个名字好犀利嘅 ，wall 就 wall， 仲要咩啊 ？firewall， 即系嚟到几厉害嘅防备方，惊人哋嘅病毒嚟入侵。人见有好多个墙壁嚟到彼此去防范，因为呢个世界唔安全。呢几个礼拜喺耶路撒冷，即系住喺城墙之下啊。因为有其中八位弟兄姊妹都后嚟 join 咗我哋喺圣地，八位弟兄姊妹都系住喺城墙之下吓，即系行出行入都系城墙。嗰个城墙有高过呢度，高过呢间教会，哇！日都喺城墙边嚟度行，咁所以呢个你即系谂起城墙吓，嚟紧下个礼拜开始嘅会教导主日学讲尼希米记，都系讲城墙，所以同大家。今日同大家 share 下城墙墙呢样嘢，点解耶路撒冷有咁高大嘅城墙？因为耶路撒冷从古到今都好多个仇敌要攻击呢个地方，所以城墙好高好大，啲石好厚吓。即系其中一段咧，唔知几位去顶去以色列嘅顶尖，见唔见到？我 show 俾大家，即系经过一段路嗰段嘅城墙咧。有我哋最长嗰张，其中最长嗰啲台啲凳咁阔，即系好阔嘅城墙。点解咁厚嘅城墙啊？一样防备别人嘅入侵。 除了以色列耶稣有上城墙之外，我们有机会去经过西岸的地方，或者是以色列人 西岸 接近的地方。大家知道这段时间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很多的 tension， 很多的摩擦，很多 的不安之间。咁咧就其实已经好长时间嘅，唔系净系呢段时间嘅。咁所以犹太人咧就喺同即系巴西人接触嘅地方咧，建造好多嘅用石砌成嘅墙，即系咧嚟到防备。所以走咗经过咧，哇！见到山边咧一辣嘅城墙，一粒城，因为唔系旧城墙，系新建嘅去防备西岸嘅阿巴西人嘅墙，即系对方双方好多嘅好多嘅。的磨擦，牆就代表我和你來到去隔絕，你不要過來，我不會過去，河水不犯井水。不單止可以見到的這些石牆，就算連沒有見到石牆都很多。本來呢，耶路撒冷有四區的，即四個區域，即古城牆有四個區域，即猶太人區、基督徒區、回教區，還有亞米利亞的信徒區。本来四个区我都可以入任我哋去嘅，但系今次咧就唔可以去回教区啊，因为回教区咧即系回教区系即系巴勒斯坦人啦，咁就好多嘅摩擦，咁啊惊普通游客入到个区嘅话咧就有啲危险，所以咧系我哋冇今次系冇入到嗰区即系回教区嘅，间唔中插入少少咯，都哇我都啵，唔知咩事，甚至连一次一度嘅即系。我哋叫西长隧道啦，系一个喺即系圣殿山一埲嘅隐藏咗嘅隧道，由呢一个西南边可以去到通去北面嘅。以前我去嘅时候咧，由南边入，北边出。出嘅时候咧，就系由呢一个犹大区入咗去回教区。但今次咧，照入去，不过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到出嘅时候咧，个导游话咩啊？即系嗰啲大理人话咧，唔可以出去。会回头走，话我咁严重，回头走都唔想我哋即系出去呢一个回教区咁严重，即系睇到那个情况系好，个张力即系好大，宁愿走回头路，要成班人咧回头，咁但系另一班人嚟紧呢个里面话，即系团团咁啊嘛，咁我哋回头，咁啲人就嚟，咁中间就撞咗，即系好窄嘅墙都嚟到咁样穿过，宁愿咁样都唔想游客进入呢一个嘅回教区。见不到墙，但是有一埲一埲墙在当中来到隔绝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或者和阿拉伯人，原本是兄弟，大家都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今天建造一埲一埲一埲的墙，很伤感。又想起每一次见到，无论是即系有见到个墙，见唔到个墙，越嚟越厚嘅墙，越嚟越多嘅犹太人同呢个巴勒斯坦人当中嘅墙嘅时候，总让我谂起东西德。东西德当年1989年啊，东西德隔开咁墙冧咗啊。今日如果你有机会去西德或者东德嘅时候，冇啦。你得今日德国嘅时候，去柏林，记得去睇翻当年冧咗个蒙墙嘅，即系剩翻落嚟嘅遗迹吓，个蒙墙冧咗，因为个蒙墙即系冧咗。以前东西德再冇呢个嘅间断，何等美丽嘅景象！但系咁嘅景象会唔会出现喺今日嘅以色列？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犹太同巴勒斯坦嘅人当中嘅墙会唔会有一日？可以拆掉，是我们应该即是一个很大的理想。同时原本兄弟何必来到去彼此为仇啊？除了东西之外，蒙墙冧了，南北韩呢？南北韩的墙呢？不同国家的墙呢？想起墙，让我想起创世的故事。伊甸园是一个没有墙的世界。为什么没有墙法呢？人与神之间是完全去没有墙来阻隔的， 人神之间可以，人可以好自由去到神嘅面前，嚟到去沟通，嚟到相交。呢段系一个好靓嘅世界，连人与人之间都冇隔绝嘅。我知道咧，亚当夏娃系赤裸相对嘅。这个要讲多少少。我初信主嘅时候都觉得好，即系亚当夏娃，即系两个都系赤裸相对嘅，系一个好坦然一个本身自立嘅景象。但系后来谂咧，唔系好 work 嘅，唔会冻亲啊！我谂起冻亲嘅，会冻嘅。咁即系呢年都会落雪咧，会冻亲啦吓。即系咪即系嫌啲人咁健康到即系唔会冻亲咧？以前我自己越谂翻转头嘅时候咧，我谂唔得嘅，即系人系唔可以唔着衫嘅，即系冻噶嘛吓，都要着衫嘅。所以我渐渐进一个我用象征式嘅解法，就系亚当夏娃赤裸相对，可能唔一定系唔着衫，但系赤裸相对所代表嘅系咩咧？代表嘅系两个之间冇墙壁嘅阻隔，能够互相全然嘅接纳。彼此坦然共对，亚当夏娃。但后来亚当夏娃犯了罪，于是人同神来到隔绝，人被逐出伊甸园，人与人彼此去隔绝，因为人要穿上衣服来到彼此去防范。即无论他之前会不会为冻的缘故做衫都好，但是人类犯罪之后穿上即无花果树的衣嘅即树叶，后来神就俾你个皮子嚟到穿，用衣服都代表人神人同人之间个隔绝。当人同神嘅关系决裂，有墙嚟到去阻隔嘅时间，人同人之间一样有墙嚟到阻隔，呢就衣服嘅代表嘅，衣服嘅代表阻隔，中间有用布或者用其他嘢织成嘅墙嚟到彼此去隔绝，所以。我如果记得，同你见翻去创世纪啦。当亚当夏娃被做咗伊甸之后，佢哋嘅儿女啊，嗰个杀咗嗰个人系咪？嗰人杀咗阿伯啊。之后咧，嗰人就离开伊甸园更去更远嘅地方。然之后，嗰人就做咗人类第一座城啊。咁你唔好问，哇，点解？第一个人咁初期已经识做城啦吓，咁呢个城未必系好宏伟嘅城吓，但系无论几唔系几大，系好大嘅城，亦或系即系简单嘅城都好，都达到一个目的。既然有城，一定有一样嘢先要城嘅，冇嗰样嘢就唔系城嘅。嗰样咩啊？墙有墙，有城门，如果唔系就唔系有城啦。一定有墙，一定有门，系代表咩啊？彼此去防范。你可以说亚当夏娃的衣服所做的衣服的延伸出去就是城墙，就是城墙。城墙是人与人之间彼此隔绝，你防我，我防你，所代表的一样东西。从此人类的文化，所有的城市都离不开城墙。在几个礼拜里面，我在跟我家人去读两个礼拜的进修课程，导师就带我们去不同的旧的城市的废墟来看看，连这个去过去完那个，去完之后我问我女儿记不记得，我女儿差不多而已，都乱了，因为全部都是什么，都是废了的城墙和城门，差不多的旧城，很坚厚的城墙，好大嘅城门。一班团友咧，我无论之前就住喺酒店，后来住喺我学院啦，有即系八位弟兄姊妹，都系接近一个门，呢门好出名嘅，叫扎弗基，好熟嘅啦，扎弗基，话佢好熟嘅喎，好熟扎弗基，扎弗基有好大嘅城门，好大城门。神这种人与人之间彼此防范的心态，其实远离了人的心意。神愿意人彼此去接纳，彼此去共通的，而不愿意人彼此去防范。所以我们天下的经文，一段我很喜欢几段的经文，我们天下以赛亚书 要找到以赛亚书，要找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以赛亚书十九章。如果找到的话，请弟兄读嘛，姊妹多啲啊嘛，姊妹啦嘛，读廿三同廿四节啊嘛，当啊嘛，以赛亚书十九章廿三同廿四节，找到未啊？以赛亚书十九章廿三廿同廿四，请廿三节，请一齐，当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咁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廿四节，呢两节经文你话几靓就几靓，咩点样靓法啊？因为这里所讲到的是即埃及、亚述这些以色列人，这三个民众在历史里面是怎样的？是相争的，是中间有墙壁的，是中间你防我，我防你的，即是很多战争的。但在先知以赛亚同境当中不是了，以色列人可以去到埃及，埃及人可以去亚述，亚述人可以来埃及，哇！即系阿石坚夜晚请阿黄飞鸿食饭，阿黄飞鸿咧就去阿即系洛孙嗰度嚟到去倾偈。你明唔明我先系读类似乜图画？即系呢，平时系即系细仇嘅，而家再冇任何争斗，你去我度，我去你度，道路系通嘅，三国一律，一个好靓嘅图画。如果要用翻今日嘅俗语，就系犹太人可以坦然嘅进入阿拉伯人嘅国家里边，阿拉伯人国家里边可以好自由嘅去到犹太人国家里边，哇！即系一个我唔都唔知点形容嘅一个嘅景象。三国一律，呢个系神对人个心意，但系人可惜却彼此为仇，彼此嚟到去建造墙壁。即系啱啱去完以色列嗰啲嘅弟兄姊妹咧，去嗰啲睇嗰啲纪念品嘅时候咧，啊，我谂好多时都见到个字眼叫 Shalom，Shalom 啊 ，Shalom，Shalom 系咩意思 ？Shalom 咩意思 ？Shalom 系平安嘅意思。如果我哋教会嘅平安堂，英文系 peace。对于希伯来讲，用啲希伯来字嚟讲 peace 嘅时候咧，就 Shalom，Shalom 啊。我初信主嘅时候已经识唱首歌仔叫《Shalom My Friend》啊，《Shalom》我以为系原本系讲平安，即系咧系冇战争嘅意思，就叫《Shalom》。其实唔系，《Shalom》嘅意思系好广泛嘅，系讲到人同人、人同神，以至人同万物之间，能够一个万物和谐嘅一个境况里边，《Shalom》系神对人嘅心意，而唔系彼此为仇。基督徒有时将我哋信仰定位为一个人与神和好嘅一个宗教，啱嘅。人神和好系我哋信仰好大嘅一个嘅要达到嘅目标。我读翻头先嘅经文好唔好啊？我哋睇呢一个以弗所书，呢样经文好清楚讲到人同神因为人犯罪嘅缘故，所以中间有埲墙壁嘅。经文称为一个隔断的墙，或者我们读多次嘛，我们找到的我们读多次嘛。头经文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我们快点请姊妹读嘛，对，麻烦请。你们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 骤眼望嘅时间咧，出现咗字眼就系冤仇啊，跟住又灭了冤仇，好似啲人与人之间冤仇。那个经文就唔系讲紧咩咧，凡唔系讲紧人与人之间冤仇，系讲咩冤仇啊？神同人之间嘅冤仇，即系用冤仇嚟到去讲人神人因为犯罪得罪神，喺历史里边不断对神嚟到去抗拒，不断去离弃神，得罪神，犯好多嘅罪行啊，又拜好多嘅偶像，所以人神当中其实有好多嘅隔膜，要用墙壁嚟到去代表。在会幕，就是以前敬拜上帝的地方有会幕，后来有圣殿。会幕和圣殿代表住神的所在，不过在会幕或者圣殿里面都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是不、就是、代表着人神之间的隔膜、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圣所好像 一重重的关口、啊，就是、最外面那层人人都可以入去的，入啲嘅话咧，净系犹太人先可以入去嘅；再落啲嘅时候，净系男人先入去嘅；再入啲嘅话咧，净系祭司入去嘅；最后一层咧，净系大祭司先入落去嘅。一重一重，代表住乜嘢？代表住因为人嘅缘故，所以有好多关口，你要用墙壁嚟去代表间断嘅墙，因为人犯罪缘故，一蹦蹦墙喺人同神之间。但系因为耶稣基督嘅缘故啊。因为耶稣的缘故，钉身十架，就成就了救恩。于是耶稣死的时间，万子就是当中，就来到去，就抹开，从上而下来抹开，代表墙壁的倒塌。从此人神之间的冤仇就灭了，这埲人神之间的墙就倒下。于是人和人可以再次咩咧？再次可以和好。其中一个笑话。就是变成变，即系藉着这十二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人神隔开，但系人耶稣基督嘅宝血令到人神之间可以再次成为一体，人可以仿佛回到伊甸园嗰度，伊甸园里边人神之间系互相即系通嘅，冇墙壁隔膜嘅，系冇隔膜嘅，但系人神之间分开咗，有墙壁隔即系间住，后来耶稣基督嘅身体。在十字架上面流血死亡的时间，这埲墙就冧了，幔子就撕开，于是两下归为一体，原本是二，而是一，便就与上帝和好了，人神之间可以通翻，这埲间断的墙冧了，没了，这个幔子没了，人神可以合一，何等的美丽的一个的即图画。不过这个人神之间的和好并不是神对人唯一的心意，神不是想人只是跟他自己和好。如果看看三个一律或者尼赛亚的盼望，都是神不单止愿意人与神和好，也都愿意人与人和好，人与大地来到去和好。人不单止透过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坦然无惧来到去神的面前，神都愿意人与人之间再没有墙壁的隔膜，能够得到三国一律，这个理想，人与人之间再没有隔膜。今次我带班弟兄姊妹呢，有机会呢不知记不记得了，带你们去一间叫 Upper Room、我去的时候不要坐，好多好多游客好彩佢等等下佢哋走紧啲啊！那个 upper room 含相传就系耶稣基督同门徒食咗晚餐嘅地方，又相传系咁，你唔理乜点咁啱嘅，因为佢方便游客去一个地方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箭双雕。又系耶稣最同门徒最晚餐嘅地方，又系圣灵降临嘅地方，系咪咧？唔好拗啦，信就信，唔信唔信。那个叫晚餐的地方又是圣灵降临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地方不肯定，但是重要的就是这件事的过程发生过，在某个场景，可能那里可能是地道门徒聚集，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聚集的时候大家 在圣灵感动之下能够觉觉大家明白彼此的乡谈。即我本来不知道台山话的，突然一个咦听得明白，他那天我明白，之前我不知道他说什么，现在明白，大家明白大家的乡音代表什么，代表言语所带来的阻隔，民族肤色种族带来的阻隔突然间冇晒。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表达的是冇任何墙壁，冇任何阻隔，大家合而为一，好靓啊！一个嘅景象，使徒行传所描写的在圣灵感动之下，信徒合而为一，人与人将冇任何嘅墙壁，完全嘅能够合一，好靓嘅景象。咁当然，使徒以弗所书啊，首先我即系都读过嘅第二章，其实以弗所书成本书都系讲紧呢一个字。以弗所书佢讲咩嘅？如果你识讲个字话，你就明白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讲咩啊？以弗所书讲过一字，一主、一信、一神，一字，即系大家喺信徒喺透过信仰，我哋成为一。今日圣餐点解我哋同饮一杯同食一饼啊？系表达我哋之间再冇任何嘅阻隔，所以我哋同饮一饼、同饮一杯，系因为再冇任何嘅阻隔。呢个系神对我心愿，再冇墙壁啊！即系以前咧，我就讲好多次啦。真正嘅圣餐咧，系一个饼传嚟慢慢嚼嘅。真正嘅圣饮圣圣餐杯咧，系饮完之后就递俾隔篱嗰个再饮落去啊！咁咪经历我试过一次啫，喺神学院喺香港中神中即系神学院度读过，读嘅时候咧试，净系试过一次啫。我系唔好彩传得厚少少，啲人饮先倒底嚟俾我个杯，杯边已经搵唔到任何冇唇膏印嘅位置，点饮咧？我都唔知点饮落去。但系真正嘅先系咁样嘅，系咁样嘅吓。点解同饮一杯啊？系因为再冇阻隔。唔咧代表人神之间个沟通，亦代表人同人之间再冇咗，系我只有一爱嘅关系嘅里边，所以佢成为神嘅心意。人神再冇阻隔，冇墙壁，人与人之间再冇墙壁。当然，亦都人同大地再冇阻隔，人同大地系合一嘅、和好嘅。在过去几个礼拜，系咪过礼拜？过去两个月咧，我哋请到外援嚟教主学。咁咧就佢讲嘅嘢同我哋好多有种相似啊！即系我佢应该唔佢之前应该唔识我，佢之前应该冇睇过我啲书吓。但系两即系英雄所见系即系乐同啊，都系强调到信仰唔单应该带俾我哋人同神之间嗰个复和，信仰带俾我哋人同人之间、人同大地之间嗰个复和。当大地因为人的罪恶的缘故变坏的时候，不单人受影响，生存受影响，人也都抹杀了神要人管理大地的责任。如果你问我今次去以色列最不开心是什么，我最不开心的地方是见到死海死紧。吓，死海死紧，死了了，还死？是的，连死了都死了，死了都被人整死了，你几离谱？为什么死了死了死紧啊？死海海水是来自约旦河的 ，OK， 即系加哈蒙山水流落去加利再经约旦河流入死海。咁因为死海最低嘅啦，所以唔可以水唔可以再流，于是啲矿物质就即系流咗喺度，咁所以死海就好咸嘅吓，顶住秒。喺啱去嗰几班顶尖，有机会喺死海里边即系浮下浮下，好开心浮下浮下，啊浸死海啊，又唔惊鲨鱼，又冇鲨鱼，冇鱼噶嘛，啊咁但系因为近年咧，唔同嘅国家，以色列啊、约旦啊，即系叙利亚嗰啲咧，喺约旦嗰度攞水，即系大家抽水，于是咧越嚟越少水流入呢个嘅死海，结果点样咧？如少流入的话就慢慢干， 以前我望我死海大啲嘅，我去咗几次之前，每一次都见到死海咧个水位越嚟越低，水海嘅范围咧系越嚟越细。今次去咧，从上一次咧，突然间冇咗大决 ，the Dead Sea is dying， 即系连死海死咗个海都俾你整死，即系人类几巴闭。当大地变坏嘅时候，人类受影响。啱今日翻嚟嘅时间，见到新一期嘅浩哥，唔该，等阵咪都攞份睇下个题目啊，系老生常谈嘅说话。地球先，地球已经患咗重病 ，the earth is dying， 即系人类可以做啲咩嘢啊？唔好觉得呢个系净系环保人士，净系啲绿色分子先要关心问题，信徒一样。需要去关心，需要去爱，去爱惜我哋所做嘅，即系嘅世界。除咗人同大地之外，最后我想讲嘅系，即系墙壁有时唔系净系建咗人同神之间。墙壁唔系净系可以建咗人同人之间，墙壁唔系净系建咗人同大地之间个隔膜。墙壁可能是自建的，人只可能有关注自己在某些范围的当中，人用关注自己。我想用个例子，就是可能不是太好例子，我其中一个女儿呢就读心理学，现在做了一些自闭症小朋友，自闭症小朋友。我以前呢就都细个未听过呢个名嘅自闭症，咁即系后来接触多啲吓，咁后来唔理即系听过啲名吓，有一次去做探访嘅时间咧，见到有个细路仔开到门，开完之后装闩门，跟住再装又闩门，成晚佢又开门装又闩门。咁我话听点解爸爸唔妈妈唔理嘅咧？第二出现咩装咧？点解咁有兴趣啊？咁我装下啦，冇嘢嘅，佢系中意闩门，装下闩门。咁嚟问翻我大女，自闭症一啲嘅表现，封闭咗自己喺一个嘅自己世界里边，而同外界嚟到去隔绝呢个自闭症。当然系比较严重啲自闭症啦。但系某程度上，我哋有时人都会，人人都有少少嘅，唔好意思，自闭。自闭就咩意思咧？自闭就系觉得自己所做嘅系啱嘅，系啱嘅，我所谂嘅唔会错噶啦，吓、啊！即系目前嚟讲，犹太人都系嘅，犹太人所做嘅啱嘅，阿拉伯人所做一定系唔啱嘅，阿拉伯人觉得我所做嘅啱嘅，其他啲唔啱嘅，回教徒觉得基督徒所做一定唔啱嘅，即系有时我哋会困咗自己一个局嘅里边，然之后觉得自己一定系啱嘅。正如我前头提到，好似人变咗成个上帝，我所谂嘅一定系啱嘅。我哋唔能够用一个更开放嘅眼光嚟批判自己，见到自己所做嘅系啱，呢个系错。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面壁思过，面壁思过喺哭墙嘅底下，好多人面壁。好多人祷告，祷告嘅情态，记唔记得啊？咁样祷告，好诚心去祷告。我睇住哭墙之下，喺度冚冚冚得埋墙，就咁样祷告嘅犹太人时间，我笑问一句：佢哋系咪反思紧、正思紧？谂下自己有冇啱？谂下自己有冇错？犹太人是不是善待别人？犹太人是不是善待西岸的百姓？即这话是纯粹一种祈祷之中没有反思，祈祷当中没有反省，祈祷当中肯定了自己所做的是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祷告是没有意思的。神啊，杀了他们，赶住他们，赶走他们，神啊，灭止他们，那种不是祷告来的。祷告必定有含包含了什么呢？有静思，静坐当思几个， 这样真正的祷告。当一个信徒不透过读经，不透过祈祷来到反思自己的时间，很容易就被墙壁来到围住，然后觉得我啱，个弟兄错；我啱，个姊妹错；我啱，起牧师错；我啱，佢哋错。呢个系另一种即系嘅自闭，另一种嘅墙壁嚟到去围住自己。当我哋能够多开放自己，接触唔同嘅思想，多睇下书籍，无论圣经或者其他有建设性嘅书籍嘅时间，会帮助我哋去开拓我哋嘅眼睛，去批判翻我哋自己所作嘅。是啱，因为是错。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好多越来越多人是觉得自己啱晒，别人错晒。今天是平安堂几周年吗？28周年。28周年。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墙壁的故事。愿意在平安堂28周年的时间，我们向着目标就是与神来到和好。与人来到去和好，与大地来到和好，拆掉不需要的墙壁。今天我们对不住，我们不能够实践同一杯的理想，我们都是一人一杯。但是理论的观念上，起码我们同一个葡萄汁倒出来的。为什么神要设立圣餐？里面包含了的原来即系唔单止人神之间和好，亦都人与人之间嘅和好，甚至再延伸一步，人同大地嘅和好。愿意我哋即系唔系一个嘅，即系我哋平安堂众弟兄姊妹之间系冇墙壁嘅。啊，突然间谂起一样嘢，谂起我出发之前咧，同弟兄姊妹。几位弟兄姊妹去嘅弟兄姊妹咧，讲到我三大理想，唔知记唔记得我三大理想啊？我好希望佢等到理想。咁多年嚟，我都唔带弟兄姊妹去圣地，一方面系即系唔同原因啦。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好多好多年前同弟兄姊妹一齐，唔系带队一齐去旅游嘅时候咧，就当中发生啲嘅争拗啊，变咗咧就开心嘅去翻嚟就有少少争拗。好伤心，应该开心心嘅，但系始终咧争争拗。所以今次翻嚟咧，今次佢就有三大理想。第一，最紧要嘅希望大家平安去，平安翻嚟，呢个系最大嘅理想。吓，咁感谢主，我带八个去，八个翻嚟，个个都系圆满 peace。感谢主。第二样嘢，希望八个弟兄姊妹去嘅时间都能够即系见识到，即系圣地从圣地里面得帮助。这个第二个理想，第三个理想是不要因为旅途当中因为争拗，好容易嘛，要集合迟到啊，总之好多嘢可以相处好，同住难，仲要同住两，即系同行两个礼拜，好容易用嘢争拗，所以希望咧平安和睦咁去，平安和睦翻，和睦翻嚟嘅第三个理想。咁我第三个理想唔知得唔得到啦吓。都希望都应该得到嘅吓，弟兄姊妹，信教会唔系净系想建立人同神之间嘅关系，教会想建立咩啊？教会建立人同人之间，我哋互为弟兄，互为姊妹。点解我哋可能未信主或初嚟教会嘅人，午餐咪午餐咯，叫咩啊？叫爱言。这个爱言我不知道你解释是什么爱言。爱言就是为什么爱言？爱言就是坐低落嚟就以爱相待啊，开心咁食嘅叫爱言，就唔系我望住你，哼哼哼咁样食。我哋嗌嗰啲食嘢系呢度食，喺背脊骨落。希望一间养亲爱贤嘅弟兄姊妹，同台所食嘅都系你开心心嘅，个个平安堂弟兄姊妹都能够和睦相处，呢个我哋平安堂好大嘅盼望，同心祷告。